分多反正，我哋最积极 ，HK 偏得多金，我系谭志强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。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用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 好，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《搏击会》。今日咧就冇阿 Donna 同阿 Chris 喺度，咁我今日请一位特别嘉宾就系 Eddie Sir。 喂，大家好。 咁啊，冇乜人唔识 Eddie Sir 噶啦，都大家好挂住 Eddie Sir 把声啦。 少机会啦，少机会。 你嘅私怨味道比较少，讲嘢中肯，一个磁场路人。 又唔系咁计嘅，算啦。即系我好紧张个私怨两个字，因为私怨咧就要认识先得私怨噶嘛。 系 啊，你唔识佢冇得私怨嘅。咁其实就。是的，花生台俾人印象是的，因为我好多朋友都即係十分上门都话，喂，你唔好上咁多啦，咁我话唔关事喎，因为其实系冇节目啱我上嘅，讲真。 例如呢、你咁样讲我一定要驳落去㗎，例如呢。 咁例如譬如我做炮打咁样就话、哇，你又激又唔够人激。 炮打唔好啦。炮打唔好啦。 咁其实我系有兴趣呢，我本来系想即系碰阿郑教授，因为我近期喺花生堂，我发觉咧，阿郑教授系嗰个亮点几强嘅， 系 即系讲政治论述，我唔理你赞唔赞成佢嘅政治，佢起码就即系撇除咗花生台嗰种即系私怨味道。 我冇私怨，我不嬲都冇私怨。 咁啊唔系，系咁呢啲亦都唔系全部节目系，即系咁啱。譬如我哋好多时我哋听，我哋喺 Facebook 睇到好多即系啲人点样批评啊咁。咁啊！但我好开心啦，今日阿 Raymond 俾个机会我。 哇！你冇咁讲嘢， 真嘅， 系真系。 我选前咧，其实我系想转啊，即系讲其他，不过都唔系嘅。有时唔系一定系咁，即系可能选完开心啦。即系我自己心愿，两个心愿系达成，就三个啦，叫做三个心愿达成咗。 边三个？ 第一就万必当选啦。第二就阿长毛当选啦。第三就黄英文落台。真嘅，即系我可能呢一样我好 美关最难， 唔系好急嘅 美关最难， 因为点解咧？我到选嗰日，即系唔怕讲，到选嗰开票嗰朝，朝啊，我五点几起身，我冇，因为我今年我唔够胆再去机场，我惊 开票嗰朝，哦，即系第礼拜一 朝啦，礼拜一朝早 系， 咁咧我往年我喺即系上一届我喺机场啊， 系， 咁呢届我唔够胆，我 今年收到风冇位入又唔去 啊，其一啦，其二我惊我要食离底丸啊，老心脏病发。 哇！嗰晚我真系难瞓到啊，真系 好辛苦，咪啊！ 最终咪第二朝10点先瞓着啊！ 嗱，我就讲 睇晒，睇晒咁滞啦，系啦，睇晒咁滞啦。 你要记住，你嗱，即系我哋有经验去过咧，就系嗱，我唔怕讲啊，就系上次系黄杨达，当我哋知道佢输两千几票，好似两千几，两千八好似我冇记错， 二万八， 二千，即系输二千几票。当时我哋好震撼啊，个人好难顶啊，即系 争咗啲， 条气好唔顺，即系你在现场啊！ 好彩你咪黄英文支持者啫。 咁啊，都好啦，好啦。咁我就系、是、即系我意思就系话，我嗰晚冇去，但系我第二朝起身睇到，即系睇到咧，好奇怪就系、是、嗰、那个表咧，唔系嗰个表嚟。我睇两个台就系一个 Now 同埋一个咩？咁一度咧就话黄英文赢紧嘅。 系， 唔系唔系输啊 ，sorry， 系输，赢嘅系赢嘅， 系 赢紧嘅，一度赢紧 ，now 嘛， 好似系噶，但就话一度做，应该系 now 添啊，话长毛又输， 系 当时即系你话鳄鱼类好，英雄类好，咩类都，即系当时好少少哽咽啫。 我五点几就喺花生个 group 度 po 咗啲相，就大概意思就系黄毓民开始输， 系 同长毛开始稳，就系你嘅讲紧个现象。 好啦，咁我到嗰朝。我都唔接受佢会输喎。 系 嗱，点解咧？我即系第一，我叫认识咗佢二十多年。第二，佢嘅圈子我亦都识佢好多朋友。第三，我亦都认识佢嘅支持者。 嗯， 如果以一个咁嘅人都系输啊，真系天意啊！点解？真系噶？喂，你仲要输俾条 嗰个唔系天意，嗰、那个系天谴。 天谴啊！真系我讲唔到。即系我又讲唔到咁严重，呢个事实嚟，因为点解咧？你仲要输俾条靓妹，系你之前闹佢，用粗戳佢， 系 啊，我输俾佢，我收皮。嗱呢句说话咧，我捞即系出嚟做人，我同阿英文争几年人啦，我哋从来唔够胆讲呢句说话嘅，因为我喺由佢我做惩教处， 佢谦虚啊嘛， 我做惩教处，我教啲细路咧，点解？我哋记住， 嗯， 对方系好似蚁咁，好似虫咁，好似个乜嘢都好，唔好睇小佢， 嗯， 佢系你长官。佢有一日会骑得好高，骑住佢。 你唔出去奉承佢，但你唔好踩佢。因为我哋嘅宗旨就系咁，因为点解咧好巧噶嘛，你真系会败喺佢手上噶，大佬，随时你系跟翻佢，佢真系折磨你嗰阵，你就自己 仲要输几百票，真系要含泪睇住 手。我嗰招都系唔接受嘅，即系真心。嗱，即系我哋唔系喺度讲假情嘅，我哋嗰招系好唔，即系我唔认为佢会输。我一路写咗十几篇，我而家冇出嗰几篇文。因为人提我唔好再写啦，嗰几篇我直情话又点认识佢咁，但系谂下啦，都唔好写。即系睇下输赢先啦。咁我选前已经写咗噶啦，写咗我预佢系会输。唔系预佢赢嘅，我唔系预佢输，因为点解咧？我系谂唔到佢点样输嘅，因为如果以嗰个支持者同埋以嗰、那个佢嗰个号召力咧，我真系睇唔到佢输。但系我选前一晚我有落去唔系选举嗰日，我有落去九西， 九西 我去行嘅，嗰时我睇几个街站咧，如果我發覺好似唔係好對路喎，佢哋好似真係冇咗套戲喎，咁即係個心諗啫。咁啊，劉小麗就贏噶啦，因為我正面去劉小麗嗰檔啊嘛。我唔係刻意，我睇到佢喺度。咁我見到清靜呢個本文前，你真係唔夠佢做嘅街站。即係我哋叫做積極，就真係反映到乜嘢叫熱狗。即係我哋做個老嗰啲老熱狗知啊，真係你選舉你唔夠佢哋玩嘅。你千祈唔好同佢鬥扯，你唔夠佢扯噶。第一佢又唔怕醜，又唔解口。佢真系当你面嗌你灭党，当你面噶，人民力量督波乜乜，佢而家唔理啊，好真系闹。咁我哋嘅心，即系我哋大佬，我六十你十六，咁我冇嚟恰你噶，大佬系咪先？我喝你又冇意思噶，喝你你嗌我落地狱，跟住搵埋我搵埋我先冇个啱出嚟搞噶啦，系咪先？但系我哋又唔中意做呢啲嘢，但系你一定要佩服佢哋，佢哋嗰个街站嘅形式冇得地。咁嗰日我九西，我都系冇谂到，我仲同我太太倾噶，因为我太太就。好即系女人之中好少话肯咁样同你讲，咁我就解释，即系佢哋条气唔顺就尤为精。喺佢哋女人眼中，喂大佬，呢个咩人嚟噶？点可以抗？喂嗰阵啊，我喺投票嗰日啊，我都未系将黄宗文摆第六噶，我就摆紧佢第五嘅。第六系刘小丽同尤为精嘅，但系当我落到嘅时间咧，我大镬啦。因为刘小丽个势强，好强，好零零四四噶。你睇到啲街坊咧，系埋去啊，零零跟零四，即系其实做街站有个好处咧，就系你知道嗰个人个真力系真定系假，受欢迎啊，呢样好紧要。咁啊，即系当时嗰招死啦，我跟住见到阿毛，即系因为我成日少少觉得对佢唔住，就因为我哋扯得佢好散嘅。呢唔系呢次，系上次。好啦，呢一次咧。我就选投票嗰日，我已经同佢哋讲，我唔使担心啦，万必赢噶啦。吓，万必而家系担心阿长毛。几个义工听住我讲噶，我喺新港城嗰阵，我你哋要小心阿长毛。 哦，始作俑者系你。 我就唔系嘅，即系我提醒佢哋，我话唔好制啊，因为够噶啦。我话你已经到，因为我睇到佢个支持度咧，因为我睇住佢由冇人识到而家咁样，因为我喺我朋友圈里边咧。我呢次好特別， 即係你唔係公開講，你係私底下同 朋友講。我同啲義工講， 同義工講。 如果我從來冇，我唔會講呢啲嘢噶。 係， 我鬧嗰啲靚妹嘅，有幾條靚妹我鬧佢，你唔好講呢啲啊，大佬。 係， 又話寧願阿長毛輸咗啊咩？ 我唔講得 嘅 啫， 我唔講得噶。如果變咗咧，人哋話你，喂，而家我哋想佢兩個都贏。 是但一個輸，你都 係啊， 有罵戰啊嘛。 咁到真係黃宗文輸啦咁。我呢次真係老實講，我人鬆曬。其实我选之前我系有状况出现嘅身体，好奇怪，即系佢同我无仇无怨，我又真系唔识佢嘅，即系认真系咪识就，因为佢唔识我啦，唔好话我唔识佢，因为佢贵为议员，同埋即系大家嗰个圈子唔同。但系佢输咗，我觉得好似即系应该啦，你应该要唞下啦，即系个心谂啫。就三件事咯，就系、是、阿长毛、万必同我。 嗱，咁今日捉阿 Eddie Sir 上嚟讲咧，点解咧？其实Eddie Sir 对选举咧，其实都有啲心得嘅。因为就算即系老实讲，有啲嘢就唔系你落唔落场选嘅问题，而系话你嘅脑筋够唔够清晰，就系、是、睇第一睇民调啦，第二就系你自己落街站啦，第三就系你自己对时局嘅分析啦。其实今次选举咧，即系有啲人其实我哋好少赞嘅，即系黄杨达你系唔赞你唔得噶。 系冇错，呢、這个。我一路睇到咧，佢好定嘅。我话佢 hea 选啦，我错。我话过好多人，你睇错咗。佢唔系 hea 选。佢硬住嘅而家佢，佢随时睇下硬走你边个啫。佢就见得快必上得咁劲，佢就硬住嘅啫。而家如果快必 如果當即其實有時真係又係講翻轉頭講翻嗰個佈局啊，嗯、即係頭先咪前我同你傾過就係、是，好、嗯、多人好多人去選舉咧，佢、嗯、唔會計嗰個議席同埋計嗰個選票架構啊、地區架構唔計嘅、嗯，就諗住你得唔得啊？啊，我衝住去掂唔掂啊？咁咁啊，黃陽達要輸咧，第一輸個地區啦，第二咧，你話嗰個陳澤滔係嘛？對佢有冇影響咧？我睇到有喎，我翻嚟睇到有喎。因为佢啲后生仔票，唔系，因为佢个后生仔票源几犀利下噶。吓，佢阿黄杨大哥个后生仔票源，但系冇办法啦。你即系我哋成日就话，选区就好重要，就系咁解咯。即系你抌咗落去，佢得五席。咁五席，我事前我睇得到，反为谢伟俊就好稳阵嘅，因为呢啲咧就经验嚟嘅啫。任何议员都系嘅，你未去过区嘅时间，你战战兢兢，你要攞个知名度系最辛苦，等于万 B 咁。好辛苦上一屆，我哋真係我就朝着嗰件衫着到晚㗎、嗯、即係行行落街着住人民力量嗰件衫啊，咁介紹俾人聽啦，人民力量啊頭幾多號啊，陳志全啊咁，即係我哋要做嗰啲工作係好好艱巨嘅。咁阿謝偉俊上次都要做，因為唔知啦，大家話西環契仔點樣配票嗰啲，咁我本身係唔係太信呢啲嘢嘅，即係唔係唔信，因為我本身對呢個係有保留，我覺得好得意，點解你可以配得到佢咁多人呢？我哋求幾千票都好辛苦喎，大佬。系咪啊？你自己计啊！而家唔系几票，好多时好开心啊！我拉到几票？喂，大佬拉三票咋，大佬？而家要三万、要四万票啊！即你要咁谂咧，你就发觉。但系咧，我呢次睇到佢，我有去九东睇过，我去九东睇过，佢真系有稳定啦，开始。因为点解咧？你有知名度，同埋你有地区工作，一定啦。人就香港嘅选民并唔系咁高深。 嗯。 啊，咁其实就。又唔同啊，已經同台灣比較唔同。但係香港嘅選民咧，就真係要睇你見唔見到你。我簡單舉一個例子就係、是、我哋嗰個當區嘅區議員啊，鄭則文啦。 嗯，我知邊個 開埋名啦，鄭則文啦嚇。咁、嗯、啊，咁點解佢嗰個選嗰個選情唔係咁辛苦，同埋佢知名度咁高，佢真係枕住喺度。開始有人識佢嘅時候，知道去揾佢，亦都知道呢個人。如果你一個工聯會一路打唔入啊，點解？我要揾你咧，要聯絡人喎、啊。你記住、啊，你冇基礎啊嘛。咁我要揾聯絡人，我要揾工聯會，揾阿 Raymond， 又揾阿 Anthony， 先揾到工聯會出嚟辦事嗰人。但你都冇一個人話俾人聽，你邊個出嚟辦事？咁由此所以，我哋個區一路都仲係民主黨贏工聯會嘅，好奇怪嘅，係我哋嗰個特別嘅贏好多嘅，即係贏到個開行嘅，就係呢個特色嚟。佢已經揾咗好多咩粵劇班啊、歌唱班都齊曬㗎啦，即係我都有。有收到佢嗰啲資料啊，旅行啊，佢就辦好多，但係佢打唔入。嗱，呢個就係嗰個分別。阿謝偉俊呢次我睇到，咁我睇到你謝偉俊有啦，咁佢唔使講噶啦，工聯會民建聯一票噶啦，一席噶啦咁噶。咁啊，真係又估唔到譚文豪排第咩喎？真係又估唔到，係嘛？咁啊，胡志偉又係食阿司徒先生嗰啲，司徒華嗰啲 老本啦， 即係唔係同埋佢做咗屆，佢都係一個好勤力嘅區議員嚟噶嘛。 係， 我問過啲街坊。佢勤力噶嘛，佢系真系做到、嗯、幫到好多人啊嘛，咁所以佢呢次嘅口號嗌得好噶，佢民主黨、 嗯、 有事就揾民主黨，咁都啱嘅，因為事實上好多人揾佢哋嘅。好啦，咁到我就喺度思考啦。嗱，其實李萬必同阿黃陽達，你是但一個贏，係你一廂情願，係你一廂情願啫。但係你五票夠曬，五席有曬人，咁你點樣去打咧？咁啊變咗咧，好難打得入。 嗯 咁所以我認為佢哋都係喺度少少意氣之爭嘅啫，喺我眼中啊， 係互相消磨， 互相消磨啫，大家即係我嚟搞翻啲地區性啊咁。 嗯， 其實呢個情形喺港島區都出現噶。 嗯， 我感覺到港島區 邊個？ 港島區就係你一殺一個黃維基出嚟，你已經全部措手不及噶啦，好多人。因為點解咧？我一個以前做一個報告咧，做一個，因為我係好得意，我都學你個頭，我都好投入嘅。我因為我退休嘛，我無所事事，咁我會打電話問啲人。啊！你投边个啊？投边个？同佢倾啊！之前真系有民主派嘅人系投黄维基嘅， 合理。 啊，点解咧？原来啊，我问佢你点解投嘅？原来两件事啫。第一，佢反梁， 嗯， 唔系。第一就系反梁，第二就电视牌，同情佢个电视牌。 嗯， 嗱，咁好奇怪。咁我电视台同 佢，但系你冇追佢，但系你冇追问过你啲朋友，你介唔介意所谓叫八三一落闸？ 好嗱。咁呢到我通常我就唔使咁快住嘅，因为你听咗佢哋先，咁、 嗯、 两个礼拜我再打俾佢同佢倾，变晒。 我识三个啫，我多冇三个退休工公务员都系民主党嘅人嚟噶，记住，即系系投开民主党嘅。 系 我声明讲得好清楚，民主党。佢呢次主要咧，呢一次选举咧，仲有一个现象，我发觉到就系、是、好多人真系投人唔系投党。 嗯， 我可以话俾你听，有几个例子出现咗。 呢个我睇得到。 吓、嗯，投人唔系投党，同埋咧，即系我哋拉得远咗啦。咁所以头先我讲几个地区咧，亦都系喺出现喺旧世。新界呢两个其实唔应该捞落去讲嘅，因为新界你有九席啊嘛，你点样、嗯、即系你自己计唔掂啫。老实讲、 嗯， 喂六三都好啊，五四都好啊，即系诸如此类。但你计唔掂啊，你新界西唔系话佢配票唔得，而家你计唔掂啊，计唔掂数啊。所以即系我计数系咁计噶嘛。你首先俾人哋嗰啲连任，嗰啲即系中硬嘅先、 嗯， 即系大部分都中硬好啦。咁你有啲连任边有危机咧？譬如呢次我都有推测啊，长毛系有危机嘅，因为长毛咧就。即係個陰公，即係喺我嚟嗰個好古老講法，啲陰公咧，第一本土派打佢啦，第二之前喺我哋度抽咗啲票走啦、 嗯， 即係好坦白講，萬必上一次嘅選舉，幾乎一半係係長毛、 嗯， 我大膽講、 嗯， 如果我冇睇錯， 但上次萬必啲唔低票喎，長毛又唔輸喎， 唔係因為其實因為長毛票王嚟噶嘛，你記住長毛一路都係新東票王嚟噶，六成六萬幾票噶佢有。佢六萬幾票嘅第一次選，五萬幾㗎，我記得佢，咁我哋先話覺得佢可能會分到啲出嚟啊，咁啊有新客咧，要計新客。 嗯， 咁所以咧，黃俊達啦，頭先你講我要讚佢咧，其實唔係我一個人讚佢，但係好遺憾咧就係、是、有時啲意志嘅嘢或者大家嗰個信任度問題，事實上第一個傷我哋就係佢咯，即係我答話我係其中一個好反感得好犀利嘅， 系咩？ 真系啊！我喺当时喺网上发晒烂渣噶，佢识我噶，佢本身我系可能我系热狗嚟咁啦， 嗯， 我本身系老一批热狗，佢、所以而家帮佢做嘢嗰啲人好多系我啲师兄弟嚟噶嘛， 嗯， 即系我而家唔怕讲、啊，所以都话、啊、你唔惊热狗打，屌你佢叫打嗰个我识噶大佬，等你黄毓民打诶讲、大咗，即系等某人特登人打人，我知道你揾边个打我嘅时间，嗰人话俾我听噶嘛，懵啊你呢个世界好细嘅啫嘛，你记住。好唔好擴到咁大？因為香港同台灣唔同， 係 台灣真係大陸揾啲槍嚟揦你彈你，香港唔係咁輕易啊！你唔好以為即係唔係或者我膽大啊？因為我撈間房撈咗幾十年，我真係唔係好信啲人。你估少錢㗎？喂，冚一百幾千蚊㗎，你唔好咁幹啦啊！冚一百幾千蚊㗎，搏架車啊，拎去燒啊，五萬以上㗎。 嗯， 喂，嗰啲係錢嚟㗎，唔係立亂使得到。同埋你個目的，即係我個人點解我上次。即係講翻上次話啊，長毛講買八三一買揾人買票， 嗯、 我完冇錯，我由頭到尾都講，我同阿傻 B 都拗，唔好同我講咩阿爺阿爺，我話咧冇人有本事買得到票，嗯、因為我親眼喺台灣睇過之後咧，我就知道乜嘢人買得到票， 嗯、 你要買乜嘢人嘅票， 嗯， 記住，唔係話你我買你啊咁，唔係大佬買我冇用噶，大佬要爭四席，咁都仲有四席啊，咁有啲人講到好荒唐啊，揾邊個代理人冇嘅。 咁你同我 B 唔会啱倾， 唔系冇噶，你记住呢样嘢系冇噶，唔可以咁样做，因为点解咧？我成日都话弃保，买票系要同一理念、同一组织去做嘅，唔系你啊，你嚟啦，你嚟我度啦，我买你，唔系咁计，因为你记住呢、這个唔系合法噶嘛，因为你做出嚟嘅时候，你投票你负呢个好大责任，咁嘅时间人哋会追究噶嘛，哇，追究原来有金钱交易，你咪犯法咯，咁所以咧。我亦都系好即系点话呢次好阴功啊！长毛好担心佢就系呢样嘢。咁至于讲翻阿黄杨达同快必嗰度咧，黄杨达如果佢系即系当时好最伤我好伤噶。我话俾你听，我发晒烂渣嘅，我唔怕你。我去到战王嗰度见到几乎嘈嘅， 嗯， 我又唔担心噶。咁我当时我就话：屌、你咁都讲得出呢句说话？喂，冇亲身即系我唔怕讲，我太太。都话你唔好咁上心啦！我话你知唔知啊？你哋冇落场，你冇去做义工，你知唔知旧上一届人民力量嘅义工工作我大胆我破咗香港纪录嘅，真噶！如果呢个黑社会就唔得掂，我发觉少少似新义安添，即系我唔怕嗰日我真系一吹鸡嗌几千人，整场嘅搞啲活动啊，譬如我哋环游香港一个游行，嗰啲即系嗰啲系好亮眼嘅。咁當時我哋點樣呢？譬如你黃杨達，你而家喺拗翻話咩？義工民就 即係大家攞嚟拗嘅啫，因為你掛人哋排頭啊嘛，大佬、你係攞人力資源啊嘛，幾多十萬咁俾你噶嘛，唔係假嗰啲係錢嚟噶嘛。好啦，咁我哋去呢度去，我哋就幫嗰度去幫，即係我哋周圍去幫啊！即係你會見到噶，哇！次次嗰啲論壇，屌你成幾千幾人、二千人，都係各區嚟嘅。到我後期到臨選嘅時候，我睇到個跡象，我就話俾 上屆、今屆、 上屆，我話俾某人聽。好似唔好對焦喎。 嗯， 喂，我未見過佢兩班人穿人民力量嘅衫喎。咁我唔知佢落你點分數啊？即係話啊，唔係啊，佢冇攞就嚟。咁但係我哋去選舉嘅時候，我哋人民力量。 嗯。 咁但係有啲人又大局為重啊，算啦，阿明，我算啦，我冇衰，因為我唔會上心。咁終於即係終於都係俾我估中咗個結果，就係話啊，原來即係先後即係一年之後就走咗。咁所以咧，呢一次選舉咧，令我對亮眼都系嗰啲街站。 你覺得佢點解咁成功咧？啲地區工作？ 我覺得佢其唔係我做過我就知啊，因為佢哋咧就係佢哋所謂嘅地區工作咧就係、是、首先咧就係、是、我唔知啊，阿 Raymond 有冇睇過人陳亞式推銷 啊？有， 係一模一樣嘅，唔係呃你嘅，真係我。 喂，陳亞式推銷有 bonus 有錢 啊， 大佬。 嗱，你聽我嗱呢樣嘢就係佢成功之處。佢未必要 bonus 噶，佢一句讚賞就喺度噶啦，後生仔。喂，你做阿頭啦，呢班你帶啦。你有冇留意到阿小雲講嘢嚟噶？啊，當時我帶邊班嘅，好光榮噶，喺佢哋眼中，唔係一定要錢嘅。 嗯， 啊，我呢班俾你，你同我乜乜乜，呢、這個層壓式推銷嗰個方法一模一樣。即係我哋可能係扮老江湖，我睇我已經一早話，因為我初初加入嘅時候，只要我哋啲層壓式推銷，咁我仲有捐錢嘅，一路有捐錢。咁當然錢銀就係你個問題。但系嗰个结构性嗰个工作同埋佢嗰个信心啊，真系老实讲系打动晒你啲人噶，因为佢可以即系好大胆去讲嗰啲嘢，去实行一啲嘢，咁你唔知得唔得噶嘛？我冲佢啊咁，喂，原来佢唔够胆冲嘅，原来屌，不过俾你哋推到夹硬冲，冲咗出嚟好似冲嗰次要坐监嗰次咁都系噶，系嘛？咁呢个系一个佢嘅成功之处嚟噶。佢到現在都唔會少支持者噶，你留意到，即係雖然我哋咁，我當 三皮有三萬幾票，梗係唔會少支持者啦。 即係我哋你要佢喺咁惡劣嘅環境情況下，喂你咁多人追打佢，係嘛？佢都即係又將佢同黃宗文比，黃宗文咪即刻見曬真章咯，你得翻二萬票，真係俾人估中添、 嗯。 我冇記錯，幾個人估中，我就估佢二萬五，我就冇你哋估咁少，我估二萬五，因為我點樣估二萬五咧？我就由我人力分裂，我永遠人力分裂咧，我就俾三分二佢嘅，我當佢著數嘅，即係呢度新東我都係嘅。不過你後屘佢就食咗阿陳雲就食咗阿梁天琦某啲票啦，我唔知佢啦，有冇食到食唔食到啦？應該食到啲嘅，佢應該即係佢哋計俾我聽就佢兩個加埋，我唔係佢食咗人民力量分，有人食咗人民力量分出嚟嗰三分二。嗱呢一次咧有好彩咧就点咧？即系好似讲得好散啊！即系我又讲翻人民力量嗰个问题。呢一次好彩在咧就有部分人民力量嘅人唔投俾陈云。嗱呢个系我喺内里同佢哋倾嘅，因为咧我哋好担心大家分裂咗，企咗边噶啦，知噶。即系其实大家即系我唔怕开名讲，譬如阿啤利呢班，兰花系你已经系站嗰边啊，郁文嗰边。啊！原來我哋 呢啲好清楚啦， 好清楚啦嚇，即係呢啲站邊好啦。咁我同佢站咗邊嗰啲又中庸嗰啲傾咧，我傾多樣嘢出嚟。嗱，我唔知佢有冇呃我啦。佢投票佢有冇即係可能想敷衍阿大明哥啊咁敷衍下唔出奇啊。咁但係佢哋講咗一點出嚟，喂，你唔好俾陳文我揀啦。 嗯， 咁陳文都有咁多票喎，就係因為嗰個指示票嚟噶嘛。 所以梁仲恆 咯，梁仲恆即係有剩嗰啲咪佢，即係當時六萬幾就真係齊執執噶，佢冇少到喎。 嗯， 佢两个夹埋真系六万几喎，咁而家当时投俾梁天琦嗰六万几，有啲系人力嘅票嚟噶，跟住三分天下咧，喺呢个新东嘅三分系点分法咧？就系一班咧就系人力同阿毛哥，一班就传统民主派，咁你后边再整一班本土嘅出嚟嘅时候，呢一班本土就喺长毛同我哋喺人力力量之中攞出嚟咁嘅啲票。佢唔会多出嚟㗎，得 係 多新客啦，就係 最紧要临尾嗰句啦，即係有时激进票又有大家派系嘅嘢，无论你中间分裂咗几多次，有几个唔同嘅候选人呢，你嗰大围 係呀， 嗰啲票系梗就梗 梗㗎，即係你大约加返 4-5% 新客咁 係 冇错㗎啦。 大概系 四五个 percent 新客，你冇乜错噶啦。我成日觉得条数，譬如你当时三万票，你咪加翻一加翻几千人到啦，几千唔会多噶。唔好以为即系好似成日好似当几多万几多万，唔系噶。我成日同啲人讲，我就重复一讲就系、是、 几难拉嗰啲 票。哇，大佬，我打电话拉三票，再谂下，哇，四万几点拉到四万几啊？即系嗰个原理就咁。但系当然系啦，即系我讲翻呢次，我冇落好少落街站，就因为我认为唔使啦。我认为咁样拉票，尽量睇下睇。測試，咁我到係選前兩日，我先覺得啱啱啲穩定嘅。選前啦，我聽到翻嚟啦嘛，好難得我啲一啲同我咁大一年紀嘅，真係佢真係贏表現嘅，完全贏表現。但係佢知佢真係贏表現翻，因為個個睇到佢做嘢啊嘛。原來香港人係好多人贊成拉布。 我就禮拜六日咧，都基本上喺屋企負責拉票。我拉下拉下，真係禮拜六日就發覺萬必點解穩定咧，而係好多人都話俾我聽，係啦，你唔使拉我投萬必嘅。係 係係，啱啱。 即係呢啲嘢你自己喺度打電話，你會自己知。 係啊，自己知啊。 呢啲嘢唔係企街站會知，即係企街站可能睇到另外一邊，另外一啲嘢。 我講咧，企街站咧，有時係膽戰心驚㗎。係嗰個人都唔知真情假意。我咪讲个故讲一个故事啊，大佬喺 lift 度，诶，我定投阿陈志全啦，咁到第日选举出嚟，诶，选咗啦，咁 几时投啊？ 几时投票？系啊，真系，即系我哋对我哋做义工人深深感受。 屌啦，成系咪先？系啊，你啊，转头翻嚟啊。